留恋着。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 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读书俱乐部，我们一起来读书。今天为听众朋友推荐的一本书叫做《带上妈妈去看世界》，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刘颖。刘颖你好。 主持人好。 带上妈妈去看世界，我们也看到了在这本书的腰封上，女儿搂着妈妈，背着一个包，然后面对着小村庄，其实也就是一个世界的印象了。我听这个名字呀，其实就非常的感动啊，可能我也是一个比较敏感比较易感的人啊。因为我在翻完这本书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你们的感情真的是太好了。 是这样的。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缘起啊，我要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要不然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说带上妈妈去看世界呢？十年来，刘颖每年都会带着妈妈去国外进行一个旅行，你做好了攻略，带着妈妈非常开心的。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选择，可能跟妈妈生病是息息相关的。在这本书其实一开始啊，有几场对话，这几场对话呢，我想给大家读一下好不好？ 好。 因为咱们既然是读书俱乐部嘛，一边采访作者一边也读一读书中的内容。从那一刻起，我才知道人在遭受打击的头几分钟根本不会嚎啕大哭，而是出奇的平静。医生介绍过妈妈的病情之后，我和姐姐就是这样，只有泪水不受控制的涌出，落在桌面上发出轻微的噼啪的声音。最终姐姐打破了沉默，您的意思是我母亲的病是现在的医疗技术所不能治愈的？ 医生说，恐怕是这样，而且病情会日趋恶化。可是他现在看起来和正常人一样啊。目前是这样，但是病情发展到下一阶段就会比较严重了。什么时候会发展到下一阶段呢？这个不好说，有可能是明天、下个月，也有可能是几年后，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除了常规治疗，我母亲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一定要保证充分的休息，最好是在家静养。医生把一张化验单推到我们的面前。现在还有一个情况比较危险，他的白细胞指数过低，只有2.67，正常人的白细胞指数在4到10之间，这样的身体状况是极容易受到外界感染。我先读到这里啊。 嗯， 这是这本书一开始有两场对话，这是第一场对话，是刘颖跟姐姐和大夫的一场对话。 对对， 其实这个情况出来之后啊，没有让妈妈知道， 没错， 甚至连爸爸都没让他们知道。 对， 就相当于是姐妹两个人把这个事情承担了下来。 没错。 你在听到这样一个情况之后啊，就像书中描写的一样， 嗯， 似乎有点天塌下来的感觉。 是这样 啊。那在当时按照医生的这种指示来讲，那就只能待在家里咯，就别跟外界进行怎样的一个接触，因为怕外界会有脏东西啊，或者是会出现一些紧急的情况送不到医院去啊。如何又来了带上妈妈去看世界呢？ 对，一开始我们确实按照医生说的啊，妈妈在家里躺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全都能感觉出来，妈妈的精神状况一下好像就垮了， 不开心。 对，特别的不开心。因为还有一个什么特殊的原因呢？就是我母亲啊，是一个特别好动又特别喜欢看新鲜事儿的人，所以这样的话呢，对她来说真的是挺痛苦的一件事儿。所以我呢，最开始是我先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既然妈妈那么喜欢看新鲜事儿，索性带她出国旅行，看看这个世界的新鲜和热闹，可能老人就会高兴一些。那我特别高兴的就是我爸爸和姐姐也都认同我这个看法，因为大家都相信医生还说了一句话啊，就说这个人高兴了，那你身体里的细胞也会高兴，说不定这个能有什么奇迹会由这个旅行给妈妈带来。所以我们全家最后都比较认可我这个想法，所以我也就和妈妈说走就走了。 哎，这就是第二场谈话了。 对， 我觉得第二场谈话呢写的挺有意思就是和妈妈的一场谈话。这个两个人，一个是妈妈，一个就是刘颖。我来读一下啊。妈，咱们出国转转吧。为什么呀？再不出去，等将来您连路都走不动的时候，就更没机会了。那得花多少钱呢？也不算太多，妈可没那么多闲钱。如果咱们每年出去一次，有我的年终奖金，应该就差不多足够了。哦，那还行。可是我不懂英语啊，有我呢。妈妈岁数大了，没法跟你风餐露宿、满世界乱跑啊。那咱就走慢点呗。那我身体不好，万一在外面有一个头疼脑热可怎么办？哎呀妈，咱又不是去登月，国外照样有医院也有医生。后面还有啊，但是我想问一下刘颖，就是这场谈话其实妈妈还是有一些犹豫的，对吧？ 对对，是这样。当时我们除了妈妈之外，爸爸、姐姐和我都决定带妈妈出去，但是妈妈本人呢还是有一些顾虑。而且我想这些顾虑不仅是我妈妈有，可能很多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的父母都有这样的顾虑。因为老年人嘛，勤俭节约一辈子，你突然让他一下花少的话上万块钱，多的话可能几万块钱，出去十来天玩了一趟，然后又两手空空的回来了，你可能老年人接受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啊。所以我现在呢也在这儿就想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你也有这种想法想带父母出去的话，可以给老人一个循序渐进的接受的过程。比方说一开始先带他去城市的郊区转转呀，然后再去国内的景点看看，最后再跟他提出国旅行。我想那样的话他可能接受起来更容易一点。 嗯， 其实我应该早点看到你这样的一本书。我曾经呢也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带老人每年出去一趟，但每次跟他们聊起来啊，他们都会说，哎呀你这么忙，哎呀我们不愿意出去转，太累得慌，然后也就不了了之了。没有进行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不，正好刚才你讲到啊，老年人其实也特别担心，如果儿女带自己出门的话，肯定要耽误儿女的工作。所以我在这儿呢，我就觉得，如果你决定和老年人出去的话，你可能更多的不应该再想说我是为了尽孝，为了报答父母养育我的恩情才带他们出去。我觉得你可以更多的，首先咱们自己要转变想法啊，实际上我们是要把他们当成一个平等的伴侣，这样一起出门的话，大家都能享受到更多的旅行的乐趣。说到这儿呢，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体会啊，也是当时和妈妈去了两次美国。第一次去美国呢是2010年的时候，也是我们第一次办美国签证。当时我提前一天就跟妈妈，就给妈妈下了封口令，我说您去了大使馆之后能别说话尽量别说话。为什么呢？因为我妈妈有一特点啊，就是看见什么新鲜事儿都爱评论两句。所以导游提前又跟我们讲了，说这个美国签证的拒签率当年还是挺高的。 挺高的。 对，就是你如果说的越多，你就容易错的多。所以我想，与其说错话，还不如少说。这样的话，这个签证签下来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其实啊，我知道，在这次签证之前的一两周，我妈一直是在准备这个签证。我也能感受到，她是希望通过她自己的能力拿到这张签证。第二天早晨我们到了美国大使馆，排了大约3-4个小时的队，是人特别多啊。然后我和妈妈终于站到了签证官的面前，这时候呢我用特别简洁的语言和签证官对答，比方说你之前去过哪些国家呀，一些相关的经历。这时候呢，我尽管在和签证官对话，但是我能感觉出来身边的妈妈特别的拘谨，特别的紧张，尤其是他的嘴唇还抿得紧紧的。当时这一幕啊，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尽管现在自己也是一个媒体从业者啊，但是其实小的时候，3-4岁时候的我，就是一个特别害羞的小女孩，自己不敢去和别人交流啊讲话呀。如果有人要故意逗我说话，我甚至就会把嘴唇抿得紧紧的，就像当时站在签证官面前的妈妈一样。但是呢，当时妈妈是怎么做的呢？她经常会给我几分钱呀，或者几毛钱，让我呢去买根冰棍儿，或者买串糖葫芦。这样的话，最起码我可以和售货员讲说：“阿姨，我要一根冰棍儿。”这样的话，这个你就可以锻炼一下和别人交流的能力嘛。等我拿着一根冰棍儿跑回来的时候，妈妈特别开心。但是再想想站在大使馆的今天的妈妈。妈妈来到了一个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环境，却被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我当时真的感觉特别的惭愧，我觉得自己做得太差劲儿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啊，我就把手轻轻地放在妈妈的背上，小声跟我妈说：“妈，下一个问题您来回答吧。”我妈当时听了之后特吃惊啊，先看了我一眼，然后我感觉到她还是挺兴奋的，决定来回答下一个问题。这时候正好签证官问到，以前你们都去过哪些国家，我妈就特骄傲地说我和我女儿去过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还有梵蒂冈。其中这个梵蒂冈是一个国中之国嘛，我们进去就是参观了不到2个小时，但是妈妈都还记得这么清楚。这件事情之后啊，当时我们顺利地拿到了美国签证。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想，其实，一张美国签证拿不拿得到有那么重要吗？就算耽误了飞机票，浪费了飞机票，耽误了后面的行程，但是妈妈不快乐，她没有享受到自己来参与这个行程的快乐，那当时我们旅行的初衷不就 就 要快乐嘛。 对对对，是这样。所以在这之后呢，我就想一定要把妈妈作为一个同伴，她也愿意在这个旅行过程中尽她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她也不会过多的觉得，哎呀，是儿女带我出来的，我实际上是人家一个累赘。大家互相这样帮着一起走在路上，我觉得双方都会能感受到更多的旅行的乐趣。 哎，你这一点说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总是说，哎，我带我爸妈出去玩去了。 嗯， 很多人都是一种我带他去， 没错， 对吧？但实际上呢，我们是一个伙伴，非常好啊。我们继续来说这样的一本书，《带上妈妈去看世界》，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插画哈。 嗯， 而且这些插画我做的还都挺精美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每一场旅行呢，其实对于我和妈妈来说都有特别多难忘的瞬间啊。 嗯， 比方说我们看到第一张插画呢，是我们在英国的急诊室里。 对， 提到这张插画呢，其实也是有一个故事的啊。 嗯， 当时去英国之前，因为全家人特别是我啊，当时都有一个想法，希望旅行能给妈妈的身体带来一些奇迹。但是没有想到第一站出发，第一场旅行到了英国之后，这个奇迹首先发生在我的身上了。第一场旅行呢是自助行，为什么带妈妈去英国呢？第一是我以前在英国学习和生活过，我对这个国家比较熟悉，我觉得再带妈妈到一个我以前曾经学习过的地方还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儿。结果呢，因为第一次带母亲出门，所以我做了特别充分的准备，大约提前一个月的时间，各种攻略呀，各种行程安排呀。结果到了英国之后，一下飞机我的身体就撑不住了。 嗯， 先是感觉到胸闷气短，然后就是喘不上气来，那我就大口的呼吸。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能明显感觉到手脚冰凉，最后四肢就是已经有那种抽搐的迹象了。当时感觉挺可怕的啊。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必须要去医院了，因为妈妈又语言不通，如果我再失去意识了，我们娘俩实在就没法办了。当时呢，英国的街坊邻居就介绍我们去当地的一家社区医院。来到了这个社区医院的急诊室呢，我才发现英国的急诊室实际上是和咱们国内的急诊室差别特别大的。可能也是因为2005年左右的时候英国的经济衰退，所以很多英国急诊室的医生都大幅流失了。那你急诊病人，如果你不是大出血或者说你已经失去意识了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在急诊室里等，而且你等40分钟、一个小时，甚至是快2个小时，都是正常的对于他们来说。所以尽管我当时的状态很不好，但是我毕竟神志还是清醒的，所以也是拿了一个号在那儿排队等。那妈妈很着急呀，但是她又不能去跟医生讲问这问那的，她一个做母亲的，她能想到的事儿就是各种土办法啊，什么掐人中，然后拍打浑身经络。最后呢，他也看确实没什么作用啊，只能是我们母女俩挺惨的，坐在那个急诊室的塑料椅子上，然后妈妈呢抱着我的头，让我躺在她的怀里，当时感觉特别温暖。 我看到那个插画了啊。 对对，就是那样，好像真的是又回到了小时候那些年和父母特别亲近的时候。就是因为妈妈的怀抱特别温暖，我竟然就是在那么难受的状态下真的是睡着了。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1个多小时之后了。特别奇怪的是，等我醒过来之后，我觉得呼吸也顺畅了，然后手脚也不麻木了，就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好，就好像就瞬间恢复了嘛。这时候再回头看身边的妈妈，真的是脸色惨白， 越急啊。 对对对，一方面是急，另一方面就是在我睡着的这个过程中，因为妈妈怕惊动我嘛，她一直是躬身抱着我，一动都不敢动。我当时心里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因为妈妈身体也不好嘛，又舟车劳顿的，现在又要照顾我。还好，急诊室的大夫马上叫到我了。那我和妈妈进到医生的办公室里，就一位印度裔的大夫给我量了血压，测了体温，哎，觉得我还都没有什么问题，就让我们回去了。等于这件事儿呢，在我心里就画了一个问号。后面的行程里呢，我就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都很好。直到回国之后啊，正好碰到一位医生朋友，把当时我的状况跟他讲了，他才说根据我当时的这个具体的身体的情况，我应该是得了急性低血钾症。其实当时因为比较疲劳嘛，所以你会胸闷气短， 造成这个低血钾症最重要的原因是你大口的呼吸，你在很短的时间内血液里有了大量的氧气，那么你的血钾的含量就降低了，所以它会造成你手脚冰凉啊，甚至麻木。其实这个情况啊，说是一个小病或者说是急性发作的病症，但是如果这个病症特别严重的话，它甚至会造成你的呼吸肌，就是呼吸这块的控制的肌肉会痉挛，那你很有可能会窒息。 天哪， 对，所以对对，所以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啊。那我接着问医生朋友，我说那为什么我在妈妈的怀里睡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反而好了呢？他说是这样的，人在睡眠之后，那你的呼吸放缓了，那你血液里的氧的含量啊，血钾的含量都会慢慢恢复正常值，所以呢我睡了一觉之后反而好了。当时我就在想啊，在去英国之前，就像刚才讲的，我做了那么多攻略，包括妈妈身体不好，所以我特意了解了一下，我到英国之后怎么找大夫，怎么叫救护车，甚至是说如果万一情况不好的话，怎么联系安排住院的事儿。但是就想了这么多，我竟然从来没想过，其实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一双手，用我的怀抱给妈妈温暖，帮她度过难关。是妈妈教会了我怎么关心人，而且这件事之后呢，我也更加相信奇迹。而且我觉得奇迹呢，不再是说虚无缥缈的，或者说你感受不到的，就是不可控的。只要你全心全意的付出爱，我觉得实实在在的爱和付出真的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嗯，哎呀，这些故事让我们听得真的非常的感动啊。其实在每一次出行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新的感悟， 嗯， 包括跟妈妈之间的关系，包括是不是应该进行一些小小的调整。 嗯， 一共去过多少个国家算过吗？ 时长旅行大概去了二三十个国家吧。 嗯， 因为我妈妈的身体情况呢，所以第一次和第十次，第一次去英国和第十次去美国，我们是自助行。中间的这些旅行呢，考虑到妈妈的身体情况，其实我们更多的选择了跟团游，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老年人吧。 嗯嗯，在这么多的旅行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次？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啊，其实是和妈妈在荷兰旅行的时候，去到一家私人博物馆。这家博物馆里呢，珍藏着梵高的200多幅原作。对，他的收藏是仅次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因为这家博物馆是一个私人博物馆嘛，所以是当时创办人特别喜欢梵高的画作，所以就有了这个博物馆。其实在进这个博物馆之前啊，也是比较有周折的。我一直特别喜欢梵高，但是说句实话，我只是说哎，这个梵高这画家特有名啊，画作特值钱啊，然后特别特立独行啊，但是你要让我说出点道道来，我真是什么都说不出来。比方说这幅画表现了什么怎么样，完全不知道。但是那我要去看看。我妈这时候呢就比较犹豫，主要还是一个费用的问题。当时那个门票是每个人8欧元，我跟我妈说了半天，我妈才勉强同意，那行吧，跟你进去看看吧。终于进去之后，站到了那个梵高的一幅很有名的画的面前啊，我跟我妈特骄傲地说，我说妈您看见没有，这就是梵高的名作星夜。当时我跟我妈说是星夜，但是事后证明这幅画不叫星夜，而是星空下的四百路，我弄混了。就其实我连名字都没叫对。但是我发现啊，除了能说出当然事后证明是错误的画作的名字，其他的我什么都说不上来。当然这会儿呢，我妈已经不理我了，人家静静地站在这幅画面前欣赏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呢，就跟我说你看人家这幅画画得多好啊，这个大地上有黄色的麦田，还有大陆，还有星空，而且中间呢还有一棵树。他不知道啊，其实那棵树是一棵四百树。他就说你看这棵树多好啊，像不像一座桥啊，把大地和星空连接在一起。 哎呦， 说天地浑然一体，世界不就是这样吗？ 我很有想象力啊。 对， 我这是需要一个好的欣赏者。 对，我听了之后真的是很震惊啊。我觉得对于梵高，对于画，我妈懂得比我多。然后我们参观完了之后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妈还是挺兴奋的啊，